3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国内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法规提出要打击票房造假，要求明星德艺双馨，防止盗版，鼓励国产电影等。为加强低慢小航空器管理工作，北京警方将于3月1号0点至16号24点，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各类体育、广告、娱乐性飞行活动。有中介机构监测，北京租房市场的热门区域已经告别了过去的2、3环核心区域，转为5环外地带。2016年，北京住房租赁最热门区域是回龙观、北苑和上地三个区域的交易量，自2013年以来持续增长。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曲《离开》。大城市的人们总是匆忙不安， 每天都有新公司不断站起来或倒下去。前一晚还一起喝酒的朋友，第二天拿着行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你总会有这种感觉，在这里没什么是能够抓得住的，也没什么是属于过自己，尤其是那些好事儿，他们的发生有时会让人惴惴不安。春天便是北京的好事儿了，但它出奇的短。在这样一座总是充满着压力和坏天气的城市里，你从这个春天得到了什么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送上张敬轩的歌曲《春天》。 FM 969电台， 随时随地听经典。 Thank you. 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这孤独大得不着边际。若此刻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而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将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又如此诚实，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白天眨眼瞬间里，夜晚呼吸气息里，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你的讯息。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我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想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直觉我们。

李心洁是被张艾嘉挖掘的。1995年她参加少女小鱼的新人选拔，虽然没有当上女主角，但是她那清澈细致的特质和清新干净的音色立刻受到了张艾嘉的赏识。 了解好像有点难，越在意就越惨。 张艾嘉认为她年轻独特的味道将是艺坛极罕见的一颗彗星，就强力推荐给了滚石唱片。经过两年的新人训练与音乐制作，终于在1996年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同一个星空下》，就此踏入了娱乐圈。刚出道的李心洁，每一张专辑都有大牌制作人为她撑腰，比如张震岳，他曾在《拜拜童年》中翻唱了他的《自由》，把一首重摇滚唱成了电子舞曲，也算是另一种味道吧。还有新晋加入滚石的制作人李正帆，在首次合作配唱的《又下雨了》中，李正帆以故事引导情绪的方式让李心洁融入歌曲的情景之中。而到了专辑《爱像大海》，就更是星光璀璨，像李星云、陈珊妮、光良、糯米团等等都为他写歌编曲，使得《爱像大海》成为了滚石水准相当高的一张专辑。不过凭良心讲，那个时候的李心洁唱功十分薄弱，很多歌曲中她纤细的声线都被暴露无遗，特别是在副歌部分的转音，原本应该是用一些假音来转换，结果她非得用真声，导致那一段转音全部走调，令人大跌眼镜。2000年她参加了滚石万花筒滚石香港十周年的演唱会，翻唱了师父张艾嘉的《爱的代价》，结果第二段几处走调，十分尴尬。做歌手时籍籍无名，但是之后他转战大荧幕却出人意料的好。2001年他第一部出演女主角的电影《爱你爱我》就让他一举夺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新演员奖，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98年李心洁专辑《拜拜童年》当中的歌曲，翻唱自张震岳《自由》。 你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痛。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

近日，国家信息中心与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发布了《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这份报告初步估算显示，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市场规模实现翻番。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对《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条作补充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方虚伪债务，夫妻一方因赌博、吸毒等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这份补充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为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爱。照亮虚无迷惘，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为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 张韶涵《梦里花》。晚上九点之后，城市的喧嚣越来越小，春日的夜晚，偶尔走在胡同小巷里，会隐约听见角落里虫儿的窸窸窣窣，这是冬日里没有的生机。听里尔克说过，你曾有一刻是幸福的，在春天或者在梦里。几乎所有人都期待和喜欢春天，因为人人知道它美好短暂，注定会失去，因此更渴望多抓住它一点。尤其在北京，天气好像很无常， 也许春天会让你想到了某些注定短暂的快乐和希望，但至少在那一刻，你愿意放心把自己交给他。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愿你好好享受春日的好时光。送上莫文蔚《执子之手》。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在2月14号，快递巨头顺丰终于在深交所上市了，正式登陆了 A 股市场。顺丰的创始人王卫的身价也直接飙升到了1300亿，一跃成为中国快递业的首富。可除了物质上的霸道总裁，王卫最大的成功不只是身家千亿，而是员工荣耀。为什么一个公司的上市可以俘获普通群众这么高的好感度呢？在上市的当天，王卫身穿牛仔裤和顺丰工装闪亮亮相到了深交所。在企业上市敲钟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王卫公司内部邀请的不是一众副总总监之类的核心高管，而是之前被打的顺丰小哥，以及一线的快递员代表、客服中心代表和货机机长代表。我想一个企业想要赢得尊重和成功，首先就是要让自己人对工作有所期待，对生活有幸福感。而在了解了王卫的创业经历时，他的情商和处理事情的方式让我受益颇深。上市之后，王卫拿出了13亿给40万名员工发了红包，入职年限一年以上的最低都发到了1888元。从1888元到11664元不等的红包福利，并不是按照职位的层级发放的，而是按照入职的年限和获得集团优秀的次数来的。所以这种以长情陪伴和客户满意度为导向的奖励方式，本质上也回归了服务第一的价值引导。当然，在创业初期的顺丰同样像一众的创业公司一样，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辛的路。王卫曾经历经了9次财产抵押，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见识到的大多数老板，公司一遇到困难，第一件事不是裁员就是降薪。从一个6人的小公司发展到了今天10万人的商业帝国，在经历了9次的生死危机之后，他一直在坚持，从来没有选择任何一道捷径去裁员去降薪。王卫曾经在公司的年会上说，顺丰是一个有信仰的企业，我只是一个财富的支配者，绝对不是一个财富的拥有者，而我真正的财富来自于我员工的幸福感。在现在的创业历程中，总有人在质疑那种不追求金钱只追求精神层面的初心，在乎员工幸福感的老板真的还存在吗？而我们能给的答案是一定存在。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像王卫一样在守候初心，而他们也一定懂得，所谓成功不只是一个人的秀，而是一群人的支持。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希望王卫的故事也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也不会可惜。